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我可是说放下往事，快活过去有M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钟声敲醒萌芽的爱情，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我曾甜躲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把你撑伞陪你走？夏天色穿太淡，雨像爱情传说时期，那天在秋天里消失，你走了你。 他来的初恋的复讐戏，这样的处理不如爱情来临的神秘密，催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就要是希望能够再到你。初恋的复讐戏，热情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俏皮又娇气，没有雨后天气，这恋爱的心情，希望还不能在这里到这里见你。 要哭怕伤感难言定，寻到主人都被你吸引，每只鱼的草莓影躲在围巾里穿行， 挂在吧台上的棒球帽是下课想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饭吧。 穿太短的心情，像爱情传说时期，我躺在酒楼里消失，你走了你。 他来的初恋的复讐戏，连交换的唇蜜，不如爱情来临的小秘密，催眠般的梦

去分析，在耳外祈求你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你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和越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我想我也许太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歌来自2014年的古装玄幻电视剧《古剑奇谭》的主题曲，在2014年的6月28号发布。歌曲采用的是典型的中国风，以缠绵婉转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了出来。 人来世是一个成双的是巧合，爱一回解了渴，保暖了就开往下一个。如梦如幻如泡影如歌，既然是歌快乐，我疼，我痴，我痴迷。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王雅君的作词并且作曲的一首歌，由郭靖演唱，收录在了专辑《下一个天亮》里面的，叫做《不药而愈》。这首歌出现的频率比较少，但是呢，它也是一首还不错的歌曲，一起来听吧。 等你等到了冬季，雪飘进了我眼里，我试图去寻找爱情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看伤心不能痊愈，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明明说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旅行，怎么剩下我一个人心伤孤寂？看伤心慢慢痊愈，我会好好地安慰我自己。宁愿相信你只是突然改变了决定，去了另一个美丽城市，也等着我如今。 岁月如诗梦，时光在你不经意之间悄悄点缀你人生之旅。五月天就是这个样子，能够不紧不慢地描写出所有的人的这种青春和心思。很少能够见到奶茶这样唱 rock 的歌，也许你会觉得奶茶不适合唱这种节奏强的歌，但是其实奶茶是很有爆炸力的。那么这首歌正好是让奶茶他好好地咆哮青春一番。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烟花。 曾经孤独的呀，曾经是谁的快乐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泥土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

廊坊0316715530 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突然间发现你也只是个人很普通，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用力谈着恋爱，因为害怕太寂寞，谁不怕寂寞。当爱情有了伤痕，哦耶，懂你没有用，我听我的音乐，你和你的依旧，没有什么快乐，也没什么不快乐。其实我想说，哦，好呀，真的好呀，我想念曾没有爱重要，好呀。还是走，你是我的快乐，还是个喜欢乐，用力谈着恋爱，是不是太怕寂寞，怕自己会寂寞。好呀，真的好呀，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好呀， 周志文和刘畊宏他们两个都是吴宗宪旗下的艺人，深厚的兄弟情呢就是从那个时候结下的。彩虹天堂这张专辑呢也是周志文不留余地的支持了刘畊宏，其中有六首呢就是周志文和刘畊宏一起创作的，两个人兄弟之情在音乐里面更是一览无遗。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我不知不觉旧的呼唤，听来总是孤单，落叶的 做最真实的自我，我不想因为钱去谈恋爱讨好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有的爱情观。面包自己挣，只要的就是爱情，你有面包我也有，我们交换着吃，顺便谈恋爱，这就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女生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某个好久不见老朋友，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活，染红的山坡，道别的路口，青春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三生有幸，这是一个中国的老话了，这是指前生、今生、来生啊，这三生都幸运，三生特别幸运，就是运气特别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张志成演唱的《三生有幸》，借着他卓而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的演唱方面也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演唱的情感呢，特别的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深情款款，快歌是热情奔放。来听到的是王铮亮的《我》。 哦，心黑是我瞳孔的坠落，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一片深不见底的冷漠，哦，纯白是我梦境的花朵，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似真似幻的闪烁，黑白之间，金笔刷誓言，纠结无休，缠绵的疲倦，迷雾之间，睁开双眼，挣脱后。见底的冷漠，哦，纯白是你梦境的花朵，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一次似真似幻的闪烁，黑白之间纠结无休，缠绵的疲倦，迷雾之间，睁开双眼，挣脱后，之后觉得疯癫，黑白之间，紧闭双眼，麻醉死心。黑白之间，双眸之间，遇见天地，看见奇迹。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三和珠宝。

专辑名为《追梦痴子心》，也就是想表达 Gala 他坚定的追逐年少梦想的决定，即便是被视作痴人怪人也不在意，明白有一颗赤子之心。追梦赤子心呢，也是 Gala 唱给所有同样不称职的成年人的一个作品，一起来听吧。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你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在天色破晓之前，我 新年的快乐中国人和闪亮快乐男生的主题曲我最闪亮的 MV 呢在百度发行，早在快乐男生十三强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阶段，节目组呢特别邀请了陆川导演为快男十三强打造了颇有陆氏风格的我最闪亮的主题曲 MV。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我最闪亮， 灯光和花火一起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我旅途的开场，我沿路的徽章，风沙搁浅的希望，时光让脸庞渐渐发光，风雪把悲伤轻轻吹凉，被淋湿的翅膀才拥有穿越过那暴风雨的力量，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响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闯，风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响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披戴的荣光，照进天窗擦亮梦想，我最响亮。

漫长，抓不住的时光，小孩在往上玩，白马在跑闹场，爱在酝酿，死在战场，也死在紧张。情歌依然在唱，有多少个那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忘了看病悠悠的成友，情歌依然在唱，情人还在流浪，原谅忘吧，看病悠悠的长友。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共同的记忆》，来自杨培安。不管前面的爱情是苦涩的，或者是分手的无奈，自我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是电影的片段当中一样，在我们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 就算是生活太苦涩，梦想太坎坷，但你的拥抱让梦醒融化了。就算世界是冷的，但内心是暖的，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曲折。我不相信未来前世挫折，并不相信爱我是错的，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有满足的快乐。

在一丝起雨。 真的曾